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61集，漂亮的那个是媳妇儿。太师说着，看了看展昭，展昭此时正皱着眉头。 找谁？ 蓝狐狸以及魔宫几个最熟悉朱明的人，展昭亲自带进去，这也是让他们对孟青起疑心的方法之一。而整个过程，展昭只是闷头查案，不说话，问什么都不说，但又要欲言又止，让他们猜，对吗？ 孺子可教， 的确是个好法子。 展昭抬头看，还没等他开口，白玉堂却摇了摇头。 我不同意这么做。 为何？ 展昭做不到的，他不会对他的亲人用心计，更不想看到几个老人家受折磨。之前的法子已经足够了，我们只管查案和保证魔宫众老的安全即可。毕竟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万一谁有个好歹，或者弄巧成拙，反而不好。 展昭听着，看了看白玉堂，眼里满是感激，还有些歉意。太师一笑，对一旁的包拯挑了挑眉。 看到了吗？所以说嫁人就嫁白玉堂。 包大人也点头，白玉堂人品正直，有大侠风范，关键是他不只是因为展昭而对魔宫众老好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众人，这一点很难得。之后开封府众人都着手准备下一步，谁都不知道在屋顶后边躲着一个人，鬼善莫虚。庞太师其实推断的一点也不错，魔宫众人的确都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太师没算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。鬼善莫虚之前跟白玉堂比武之后对他十分欣赏，刚才听到蓝狐狸等人说孟青为了救白玉堂而受重伤，白玉堂和展昭竟然不闻不问，这让他心生疑惑，于是他来展府看看。莫须不喜欢和生人说话，刚到的时候看到好多人都在院子里，所以躲起来等着，想等人都走了他单独问展昭，于是整个讨论过程都被他听了个清清楚楚。别看白玉堂赢了莫须，但那是靠的巧劲儿。莫须的内力若是诚心躲起来，不是众人能发现得了的。此时莫须面色难看，沉默不语。孟青，这个他当亲孙一样疼爱了20几年的人，曾是他最信任的存在，然而现在他自己都没法说服自己不去怀疑他。包大人讨论完下一步的打算，就让众人各自忙各自的了。众人首先要处理的是徐梦瑶的问题，徐梦瑶就在展府里，这个女人身份也不简单，但问题是怎么从她身上查到线索。 要不然放他走， 他如果跟孟青是一伙的，那为什么让我们听到金鼎教想要药浴香浴之类的事情？ 公孙点头，的确各种可疑，前后矛盾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 他如果身上没那块药浴，就表示他应该没有危险了吧，我们按理来说也没理由再留他了。 让他走，然后暗中跟踪，看他呀和什么人来往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觉得这倒是可行，而且如果他有所图，将他留在展昭府上也是个隐患。 我去跟他说。 你又有招？ 哎呀，没有啦，不过啊，我是觉得跟他套套近乎总是能发现什么的。 那我跟你一起去。 庞玉自然同意，和包岩一起去放走徐梦瑶。展昭瞅了个空档，拽拽白玉堂。 怎么？ 你忙了一天了，歇会儿。 我又不累。 那也歇会儿。 展昭拽白玉堂到一旁坐了。 然后给他倒水。白玉堂捧着杯子，这猫今天好似特别乖巧。展昭往他身边一坐，似乎是在想什么，动来动去的不太老实。白玉堂好笑，摇了摇头喝水。 晌午饭时间都过了，吃了饭再去金顶山吧。 嗯， 真听话，这感觉不赖啊。 白玉堂正享受，就见展昭往他身边又挪了挪凳子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白玉堂边喝水边看他。展昭轻轻摸了摸下巴，终于开口说了一句： 通常长得漂亮一点的那个是媳妇儿，是吧？ 那边众人正讨论查金顶山的事情呢，就看到这边展昭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白玉堂被茶水呛了一口，一个劲儿拍胸口。展昭望着天，抬手帮他顺胸口，顺便在背上拍了两下。 这猫想什么呢？ 先生，先生。 正在众人准备出去吃了晌午饭直奔金顶山的时候，外头一个衙役跑了进来。开封府里头被人叫做先生的通常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公孙先生，统称先生，另外一个则是包衍，统称小先生。不过通常有某个衙役喊着先生往里跑的时候，都是叫公孙去救命的。 先生了不得了，好多人得病了，好像是疫症或是中毒。 公孙一愣，众人也都紧张地站了起来。 都是哪的人？ 公孙接过小四子递过来的药箱子，跟着衙役出门，众人也好奇地跟着出去。 天香楼的客人吃了中午饭之后都呕吐不止，然后摔到地上奄奄一息，怀疑是集体中毒了，或者得了什么怪病。 衙役简短地跟公孙描述了一下，公孙皱眉听着，集体吃了饭之后病重，那像是中毒。等众人赶到天香楼，果然就见东倒西歪躺倒了一大片。公孙就近给一个人把脉，随后掰开眼皮看眼睛。 这是吃了脏东西了。 公孙话没说完，就听不知道哪儿突然有人说了一句： 只是得罪金蝉的下场。 赵普就站在门口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白胡子的老头站在门口喊： 谁让官兵把金顶山封了，金蝉还要降天灾的，到时候常州府寸草不生。 妖言惑众，扰乱民心，捆起来带回去衙门。 你们这些有违天理和金蝉对抗的无耻之徒，迟早要有报应的，要有报应。 老汉被衙役们带走了还嚷嚷个不停。常州府本来就有不少金顶教的信徒，大家都知道赵普带兵把金顶山给封了，说金蝉是假的，金顶教据说还涉及多宗人命官司。天香楼地处闹市，往来的人多，见出了事儿，好些人围观议论纷纷。 怎么样？ 中毒，毒倒是不厉害，但解毒需要半天的时间。 而这会儿小四子拿着根银针跑回来了。 爹爹，韭菜和茶水里都没有毒哦。 没毒？ 嗯。 那不是吃进去的？ 没在饭菜里，那在哪儿下的呢？ 哎，看到没，那孩子手里的银针没变色，也就是说不是中毒啊。妈呀，不会真的有疫症吧？会不会传染啊？ 眼看着流言四起，赵虎知道一旦传开谣言就麻烦了。可问题是这里是常州府，不是开封府，众人也不知道公孙是神医。正在危难之时，就见展昭蹦上一旁的屋顶。 各位稍安勿躁，等神医诊治。 展昭在常州府纳可有名气，加之是同乡，众人对他也比较信任，都耐着性子等结果。 书呆，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能让他们立刻好起来？拖得越久越容易出事。 公孙想了想，将展昭给他的那块药玉拿出来了。说来也巧，这毒正对应那药玉的药性，药玉可以药到病除。虽然公孙还有些疑心用这毒药的人是否另有目的，但当务之急还是救人要紧。于是隐卫们端来了一桶水，公孙将药玉浸没在水里，让人舀水给众人服用。小厮子又拿着银针到处扎了一遍，最后发现银针在扎到凳子的时候变了色。公孙走近看了看，原来毒都下在凳子面上，他有些哭笑不得，嘴里吃饭屁股中毒吗？展昭默默跟小四子要了一根银针，藏在竹筒里随身携带，原来毒还能下在凳子上，以后吃饭要小心。药浴果然是有奇效，很快众人都解毒了，爬起来跟公孙道谢。公孙给开了几张方子，让众人回去按照药方抓药吃，两天就彻底没事了。众人离去，公孙皱着眉头被赵普拽了回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发现公孙双眉紧皱，似乎是有什么心事，就问他怎么了。 有些奇怪，这种毒普通郎中就能解，另外虽然毒性发作时候看起来很吓人，但其实不会死人，这样下毒貌似根本就没有意义。 也许只是想引起骚乱， 这么点程度引不起骚乱的。 邹良和赵普久居边塞，比较了解情况。 如果人都毒死了还找不到毒药的来源，那才可能有些骚乱。相反的，这人若是救活过来了，对金鼎教反而是一个打击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教是专门骗人的。这做法简直百害无利还多此一举，是哪个金鼎教想出这种昏招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